其实咧喺屋企仲有好多地方可以令到小朋友跌亲或者跣亲受伤噶。例如，如果你屋企有一啲小地毡，小朋友行过可以会跣亲噶。又或者屋企如果你嘅地板太光滑嘅话，都会增加跣亲嘅风险啊。 喂，唔止、啊，如果咧有人倒泻水，喂，唔该即刻抹翻干净啊，唔好跣亲小朋友啊。 而小朋友的玩具、雜物、電線一定都要放好啊！如果不是啊，好容易棘親的小朋友的，連大人啊都有機會被他棘親啊，跌親受傷可大可小的嘛。 以上諮詢由兒童事務委員會提供。 聲音演繹，閒情磨利。 二台通識六十秒。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129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 近80个音乐单位问鼎十大中文金曲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奖。 听晚八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永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每日都唔会去行下超市，但系终于发觉屋企搵粒米都冇，点都要去入啲货。踏入去第一步，真系觉得好似去咗另一个空间。货物林林种种，要乜有乜，简直目不暇给。随住贺年音乐响起，带动购物情绪，逼爆嘅人群，一家大细拖男带女各自拣选心头号。当我买完嘢行翻出嚟嘅时候，突然心里面出现咗一个问题：点解里面咁多人嘅？唔系有限聚令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1啊，二台直播室入边有 Kitty 同埋阿 O， 早晨 Kitty 啊， 早晨啊 O， 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 Happy Friday 啊，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啊。头先咧个宣传带入边咧，阿钟哥咧都有讲啊吓，咁就 系 话哇，唔系限聚令咩？点解超市咁多人啊？睇翻啲新闻嘅报道咧，就话琴日买楼嘅人都好多 啊。哦，系啊， 将军澳有个新盘有100-200人喺同一个好密集嘅环境嗰度拣紧楼啊吓，咁样咁睇嚟咧，即系楼市依然 畅旺啊。 股市都继续好啦，今日咧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先啊，有请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早晨啊 ，Kitty 啊，星期五愉快，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应该咁讲，从正面乐观积极嘅角度嚟睇咧，应该系冇任何嘢阻止到香港人咧。买楼同埋咧买股票， 真系啦，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咁啊，琴日咧港股啊几好，升261点啦。咁啊，有两三只股份啊升上去，就系嗰啲反制，即系之前被制裁嘅股份啦。咁啊，恢复可以投资啦吓。咁啊，中移动啊、中联通啊，分别都升2.61% 啦，同埋2.64% 嘅。咁啊，今日交俾 Dicky 先帮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嘅大市走向，预测会系点呢？ 好，先讲下一个关键嘅焦点，当然就係离开阿 O 头先讲啦，就係话备受关注，尤其是呢喺嗰个所谓中美嘅博弈里面嗰啲股份，即係由去年11月嗰个所谓制裁名单啦，到现在又话要踢走指数啊，又话踢走交易所啊，跟住又话可能啲指数基金都唔可以加仓，咁当然啦，又弹出又弹入，有啲本来话要踢走，跟住又唔使又要踢，咁跟住咧有啲嘅指数基金咧又话，我唔可以再加仓啦，但系而家我哋又可以加翻啦噃，咁即系总之咧就千变万化啦吓，即系仓促岁月，世事如棋啦吓，即系每日都真系唔系每局啊，都真系充满传奇，咁我谂嗱，而家呢一秒钟咧，大家嘅情绪都系相对地都系乐观，点解咧？因为咧。 都會見到，譬如三大指數啊，真係相繼被即係個別嘅啲國際性嘅指數踢出咗某一啲嘅指數，又或者真係被外紐約證監所真係話落實我要即係除牌啦，唔可以喺當地咧嘅作為 ADR 上市。咁但係咧，即係開始咧啲投資者就會諗，咦？咁即係最差都係咁嘅啫，就唔會再差過呢一個境況㗎啦。咁、既然最差就係咁，咁股票市場咧，投資者就永遠都係點樣啊？即係話個情緒就話，當個鐘擺擺到最恐慌嘅時候咧，咁跟住咧就會去翻正常少少嘅時間，嗰、那個股價已經夠佢升㗎啦。咁再加埋咧，就是、北水就會啱啱調翻轉嚟做啦，即係你哋有被動沽貨啊？等我哋又嚟瘋狂掃貨先，咁所以即係前三日前亦都會見到點解中移動由低位由39蚊可以顯著又升翻成差唔多兩成上嚟咧，即係低位計一下，當然其實升完兩成，咪就翻翻去嗰一個月之前嗰啲位咯。咁但係就係反映得到北水嗰、那個即係威力都相當之驚人嘅。咁但係當然彈到嚟而家啦嚇，甚至乎計埋你話即係中海油油啊落咗去嗰個名單咯喎，咁究竟係咪？落完個名單都可以炒上咧，咁都未必嘅，因為始終都升咗幾日，咁所以我諗就今日嚟講咧，又加埋禮拜五啦，咁啊停一停，唞一唞，等一諗一諗，都可能係正常噶啦，即係呢一扎嘅所謂嘅中美博弈股咧，即係喺個風眼左左右右前前後後呢啲咧。可能又要整固一下啦。 系嗱 ，Dicky 啊，讲到呢个受注目咧，不能不提就系呢只新股啊，医道科技啦。咁啊，寻日其实睇你嘅片咧，我都即系已经听到少少 tips 噶啦。不过今日咧，我梗要把握机会等你讲得详细少少。 讲多啲俾我哋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听下先。 系啊，呢只咁劲啊，新股吓吸引咗超过117万人去到认购。咁啊，今日见到报纸话系成为呢个史上咧系本港最多人热捧嘅新股啊。 系啊， 系啊，又有暗盘价。 香港依家700几万人。 即系七个有一个喎， 好似好劲喎。 系啦，咁如果真系你抽到，咁啊恭喜你啦。咁点部署好咧 ，Dicky？ 系咁，我要先申报本人持有先啦，因为我抽到啦。 哦，恭喜你啊！ 系多谢啊。咁嗱，其实新股嗱，我谂过去都有同神光嘅听众讲啦，即系我又唔系话好热衷，哇，只只都要抽嗰只，咁一只点一只，咁我都唔系嗰种嘅。对上一次咧，我记得喺我哋节目时段咧有讲话，我都会抽，亦都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认购咧，就蓝月亮啦，已经系。咁当然啦，即系业务不尽相同吓，集资规模都有少少差异。咁但系咧，点解会呢只？咁備受追捧咧，咁我諗都係過去我點解會自己接受啲中外媒體啊，同你哋傾偈啊，或者自己拍片啊，都會睇到嘅原因咧，都係離唔開嗰句，就係話市場仍然對於一啲咧嘅所謂軟件即服務，又或者係呢一個我哋簡稱 SaaS 啦 ，SaaS 啦嚇，即係software as a service 嘅呢類股份咧，都仍然好睇好嘅，因為過去有一啲上一市嘅，譬如好似明月雲咁啦嚇，之後個股價表現咧都好好，譬如累積到今日咧，明月雲啦嚇909，比起佢嘅招股價升咗成即係200% 有多㗎，咁啊當然上市首日都已經係升咗好幾10%，咁即係話哇上完之後咁亢奮嘅股值，咁高昂嘅股價都可以繼續向上，即係話反映得到即係市場嗰種追捧嘅情緒係仲誇張，咁當然亦都因為今次係散户就係個中签比率都唔高啦，两成啦。如果你抽一手，但系你真系要中到一手咧，都要真系攞几多资本出嚟噶啦吓，即系无论孖展好点都好。咁所以我谂今日咧第一日上市咧，如果睇翻寻日各大平台啲暗盘价咧，高开超过一倍咧系必然噶啦吓。咁当然，如果你话最乐观嘅情绪咧。如果你話真係假如真係升到哇一倍半嘅升幅喎，嗱真係升到咁咧，我係可以建議大家都考慮獲利啦。如果真係升到咁多，但係一倍係都必然，因為睇到暗盤都有一倍二啊咁。咁當然記住，即係如果你話喂我抽到就開心啦，但係如果你哇我冇啊買唔到啊抽唔到啊上市之後嚟買，咁我真係唔係太建議嘅，因為呢個風險會好高㗎嚇，即係高咗真係唔係好贊成。咁反而係抽到你就考慮成值股啦。如果哎呀抽唔到喎、啊。明樂先生話：誒唔緊要啦，總有第啲新股可以抽到嘅，即係唯有希望在明天啦，唔係一定要喺呢隻股票身上去贏錢咯。我 多謝你嘅安慰啊 ，Dicky。 Dicky， 好啦，咁啊，你歌詞都好熟嘅，除咗好熟股票書之外咧， 係 好熟歌詞。吳奇隆經典歌曲有邊一隻啊？ 哇，咁啊，梗係。系唔使要唱出嚟，如果要真系念背诵出嚟咧，仲有普通话咧，就系、是、那一天， 知道你要走啦，系啦。 哦 知道你要走嗰只， 哇，真系好听喎！即系唱歌， 系啊，好劲啊！咁但系点解无端讲吴奇隆咧？话说佢啊嘅公司啊稻草红咧都系今日上市，咁啊暗盘都有得升啦。咁啊好似文说有2000多蚊赚咧。呢只关于娱乐股啊板块啊又点样睇咧？呢一只稻草红，嗯。 嗱，上個禮拜計都曾經最多成十隻新股一齊抽嘅，咁我淨係建議咗一隻啫嚇，就係依度講個頭先講到講個就依度雲，即係依度科技嚇。咁啊但係你話稻草紅咧都我雖然冇話好強烈建議，但係因為我冇講過，咁但係咧我都會覺得佢個業務咧都獨特嘅。當然如果你話係啊始終啲粉絲咧咁可能會中意啦，咁但係。最搞笑就係當我譬如話同啲可能啲年輕啲嘅朋友講咧，咁佢哋咧就話邊個嚟㗎咁樣啦，第一件事就係邊個嚟啦，哇好出名㗎喎、哦，跟住就小虎隊啦，嚇、啊、小虎隊又係咩嚟㗎？咁跟住咧再講咗兩講咧，咁可能佢哋就上網睇啦。哦，八十年代香港嘅一個組合，我哎呀弊啦，嗰、那個咧就係再早啲嘅，啊遲啲嗰個咧就是、台灣嘅，咁跟住咧其實原來發覺係完全溝通唔到嘅。好啦，簡單啲講，咁其實咧呢一個即係稻草紅咧個業務獨特之處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影視製作啦，簡單啲講，咁但係而家都食正個少少宅經濟概念嘅，即係你話喂，你而家講拍大型嘅電影，咁可能就係、是。上映啊，有啲就係受到影響啦，尤其是喺疫情嘅時間。但如果你話唔係喎，係製作影視其他嘅一啲嘅產品，譬如舉個例，譬如電視劇或者係某一啲嘅網絡平台度播嘅一啲劇，咁我諗咧嗰個需求又都大嘅。咁所以即係坦白講，過去見到有個別香港上市嘅類似呢個企業嘅股份咧，其實有啲都唔係太差個表現到。咁我諗呢只就黑馬啲啦，其實都好似阿 O 咁講啦，其實都 OK 喎，即係嗰、那個。上次首日表現應該都會有一定升幅，即係投資者都應該會落到袋。嗱，不過記住，即係抽新股唔係一定隻隻都賺，因為我尋日自己即係拍片或者專題訪問都講，如果你話睇翻過去唔好多，就咁睇翻過去嗰十隻啱啱上市嘅新股咧，哇，其實過半係潛咗水嘅喎，即係跌穿招股價。咁所以其實記住啊，唔係話一定抽新股必賺，亦都唔會話哇次次抽隻新股都哇升一倍啊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好明顯嘅供求完全關係出現失衡導致到唔正常嘅情況，先至會有咁嘅情形。 咁所以散股民咧都可以自己留意翻啊。今个早晨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咁我就系抽到头先嗰只新股 啦，系咪？好，唔该晒 ，thank you。好，我哋下个礼拜倾过，多谢 Dicky， 拜拜，拜拜 ，Dicky，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钟哥，时间嚟到呢个早上嘅8:21啦。 早晨啊，崔杰彤。 系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钟哥。 有咩提供啊？ 今日咧，我见到个即系新闻咧，其实就好令人哋觉得振奋嘅。我哋成日都话到咧，哇，呢个世界冇乜资源啦、啊，特别系水啊，去到嗰啲譬如第三世界国家啊，落后少少嘅，因为水咧好珍贵，对佢哋嚟讲。好啦、外国方面咧，呢、這个系佢哋发明咗一部机、真系好似。哆啦 A 夢嗰啲機喎，點解咁講呢？佢就係一部機器，佢可以由呢個太陽能嗰度得到呢個能量啦，得到能量之後，佢直接喺空氣入面抽取佢哋嘅水分，然後製造呢一個嘅水，係製造可以飲用嘅乾淨嘅淡水。咁啊話到咧，每一日咧製造嗰個嘅數量，一部機咧可以製造6000公升嘅水。6000公升其實都幾多嘅喎。雖然你話如果放一條村嚟講咧，咁啊未必夠啦。喂，咁但係。人類已經可以透過機器，而且係佢自動生產，佢太陽能啊嘛，唔使俾電佢嘅，我擺喺度，佢自己咧會變啲水出嚟、所以就話係一個好好嘅法寶，令到我哋咧覺得，喂，去到唔同嘅地方，我哋都有一啲嘅靠我哋嘅腦袋啊， 可以解決好多咧，就係我哋想象唔到嘅問題。 即係點啊？即係整塊太陽能板喺度，跟住就 係啦，整塊太陽能板喺部機嗰度，可能個機好似我哋個錄音室咁大部嘅、 嗯， 然後咧佢咧就不斷吸收太陽，跟住佢咧就會不斷喺個空氣入邊咧 抽啲水分出嚟、 啊， 一路過啲空氣嘅時候、哦、就一路攞埋入邊嗰啲水氣，即、哦、係我哋相對濕度咩64咁而家咁，我哋會見到喂有水氣喺度，佢就抽、嗯、抽完之後每一日咧佢就生產5000至6000公升嘅水出嚟。 咁、嗯哦、你會唔會整啊？ 冇咩話？ 你會唔會整啊？你會唔會救治呢一個嘅 呢個應該係留翻俾政府搞嘅咁大座 千公升，你會唔會整啊？又或者好簡單啊？你而家住緊嗰個屋苑，又或者你嗰條村， 啊、 會唔會話？不如我哋集資啊，整個咁嘅嘢喺度，我以後大家咪慳翻啲，唔使買水翻嚟咁煩咯。 嚇、啊！你會唔會？香港咧水務署係做得很好嘅，係、嗯、咪？入曬 水。咁啊係咯，即係 咁但係個重點嚟啦，嗱重點咧就係、是、其實咧發明嗰個人咧。嗯佢係用咗好耐嘅時間，不眠不休咧，先至可以整到呢一部機。同埋咧，佢話過，佢點解會整到呢？因為佢係幻想出嚟嘅，佢將幻想變成咗佢嘅夢想，最後夢想經過好努力之後咧，去到實踐咗出嚟，而佢真係做得到。 呢樣我早知嘅。 系嘛？ 细个嘅时候咧，创作力量同幻想会 吓你一跳啊嘛！ 我已经知啦，真系吓你一跳啊！ 嗱，咁佢自己就话到啦，如果要将制造咗呢部机咁，大家梗系拍手啦，系咪？帮助我好多人啊嘛！咁佢就话到有啲咩办法系可以好似佢咁？你唔系一定要发明一部机， 但 点可以将自己嗰个幻想变成梦想、啊，然后再实践出嚟咧？佢就有讲到点解嘅。好啦，佢自己就话到啦，系意志力。佢開頭咧，其實佢淨係諗，如果好似即係法寶一樣，哦，怎變出嚟嘅話，咁梗係容易得講啊嘛。但係咧，佢就話到啦，第一步咧，永遠都係最難。佢成日同自己講，佢開頭嘅時候，當佢未有好多 idea 嘅時候咧，佢就同自己講，逼自己，我點都要每一日，可能我淨係瞓三個鐘，其他時間我淨係我嚟做研究。佢每日都逼嘅。佢話開頭咧，人一定要逼出嚟，逼嗰啲意志出嚟，逼到咗出嚟之後咧，你就發覺。哦、你开始习惯， 唔系嘅，因为睇年纪噶，真系同年纪有关噶。我僆仔时代啊，幻想好容易噶，而家真系唔得。而家 僆仔嘅时代有啲咩幻想，我都 好多嘢。而家 你而家就真系要逼出嚟啦。唔系，但系我觉得咧，无论咩年纪 你都算睇得起我。而家逼都逼 逼唔出啦，系嘛？有五个字已经概括咗，我明白啊，系啊，嗰、那个概括咗个状况，就系万事起头难啊，即系无论系咩事都好咧，好似都系觉得 崩口人记崩口碗。 咩事啊？ 咩叫做万事起头难？崩口人记崩口碗，唔好乱讲嘢。我惊你影射紧我啊！ 唔系，唔好乱谂。好，我哋继续讲翻嗰个幻想先。 系啦，咁你就问啦，意志力好紧要啦。啊，佢话意志力咧，比喻咗一样嘢，系我哋嘅肌肉。啊，点解咁样比喻呢？佢话咧就可以好似我哋肌肉咁，只要你每一日去到练习佢咧，佢啲老鼠仔咧就会越嚟越大只，佢系越嚟越好用。佢话意志力都系一样噶，只要你每一日惯咗呢一种嘅 pattern， 呢种嘅风格，去到工作，去到做研究，然后再每一日惯咗，去到多啲好多唔同新嘅点子放入去佢自己嘅设计入边咧，咁就可以将个幻想。做咗出嚟， 你讲到幻想力，即系幻想又好，或者想象啊呢一样嘢，你觉得系天生嘅，定还是后天培训嘅？即系你一生出嚟啲人咧，可能系哇，佢已经可以谂到天马行空嘅、 我自己 还是系后天嘅。 譬如我有两个小朋友啦，佢哋咧，我觉得系幻想咗好多嘢出嚟嘅。不过咧，人越大咧，越嚟越将呢啲嘅幻想咧摆低咗。即系佢细个嘅时候，譬如我仔仔细个，佢而家有好谂好多嘢出嚟噶、又要做咩拯救世界啊呢啲咁嘅，好多全部都系谂出嚟噶嘛。 咁有天分啊！ 佢好有天分噶， 保护地球靠晒佢、 不过我同佢讲，佢唔破坏地球已经帮咗地球噶啦，系啦。跟住咧，我就觉得佢因为细个好多唔同嘅幻想，但系人越大咧，就即系喺个社会上生活啊，学校嗰度学习咧，你就发觉咧，越嚟越多嘢。好似反而係越嚟越遙遠啊！ 即係實際咗個人冇諗咁多，但我都 滅咗自己嗰種嘅夢想。 我同意，但係我都覺得咧，唔同嘅人咧個天賦都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咧可能真係嗰個想像力係會多啲或者強勁啲嘅。即係細個咧，你譬如畫畫上美勞堂，你就知啦。有啲同學仔咧，佢幅畫啊，或者佢用嘅顏色啊，或者佢諗嘅嘢咧，即係同大部分人咧都係唔同嘅。即係就算大家一個題目都好啦，咁嗰陣時我都幾羨慕呢啲同學仔嘅。我覺得係一個。即系天赋嚟嘅，有啲人系会特别叻嘅，我相信系咁样咯。 同埋要好啲发掘咯，因为小朋友咧，细个嘅时候可能佢有好多方面系叻嘅，家长可能真系唔知道。当你见到其实，原来佢呢样嘢系叻嘅， 即家長先要醒覺，哎，其實我一直以嚟冇俾到機會佢喺呢一方面發展。 你作為家長啊，你唔好即係我哋逐啲講，唔好你唔好打殘啲細路嘅幻想嚟 做 啲偷笑 啊！ 即係但係你要尊重佢，譬如話，可能你個仔再大嗰啲好中意做家務。你可能會鬧佢，唔好做咁多家務啦！你學下炒股票，跟阿歐哥學下，即係可能會咁樣。咁你就打擊咗佢，可能佢係一個做家務嘅天才嚟嘅喎。 係咯，可以將做家務發展成為一種 事業 別嘅事業。 係咯， 係啦。 所以 你睇得陶瓷太多啦，真係 行行出狀元啊嘛，係咪先？ 好啊，唔该晒小白。 唔该晒小白。好啊，咁啊，希望大家就 keep 住呢一股 power 啦，有呢个嘅能量啦。嗱，今日 Happy Friday 啊，睇埋呢个天气啊，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64%。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今日嘅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但系部分地区会有烟霞。今日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1度左右，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嗰几日都是大致天晴嘅，听日日间都是和暖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今日放工，我会即刻翻嚟噶啦， 我会买埋啲日用品翻嚟噶啦，有冇嘢需要啊？ 美国作家卡内基夫人曾经讲过。家的现代概念是人从车库里出来后要去的地方。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今日我会好快回来，开开心心一起吃饭。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石蔭村人石樓有6人確診或者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涉及的3個單位都是同一座向的09號單位，當局決定撤離09號單位所有住戶。今朝早會安排設置流動採樣站，俾市民接受檢測。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尋日到場視察之後話，部分外牆嘅喉管唔理想，有草等嘅植物出現，可能代表有滲漏，相信有垂直傳播嘅可能性。除了09號單位所有住戶要撤離，過去2個星期內曾經在人石樓逗留超過2個鐘的人就要強制檢測。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楊全清說，發現有單位的座廁通氣後被人撤除，相信有住戶自行改動。土耳其開始為醫護人員接種由中國科興生物研製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總統埃爾多安亦都在安卡拉接種首劑疫苗。土耳其訂購了5000萬劑科興疫苗，並且已經取得當中300萬劑。雖然在土耳其的測試之中，疫苗有效率91%，但是試驗人數只有29人。衛生部長呼籲民眾盡快接種疫苗，表示是戰勝疫情大流行的最重要方法。歐洲多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法國政府宣布從星期六開始全國宵禁令將會在每日傍晚6點起生效。總理卡斯泰說，同鄰國相比，法國的疫情得到控制，但是醫療系統的壓力仍然很高，措施是為了遏止新型冠狀病毒傳播，並且會持續最少2個星期，期間除了緊急服務之外，所有服務和商店都必須關閉，當局亦都會加快為民眾接種疫苗。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表報告，指中國可能在對待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穆斯林的政策之中，觸犯種族滅絕罪行。 報告話，過去一年出現嘅新證據表明新疆正係發生違反人道甚至可能係種族滅絕嘅罪行，又指控中方騷擾喺美國嘅維吾爾族人，要求美國政府正式決定新疆係咪出現暴行。委員會聯席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窩文形容，中國過去一年打壓人權的行動令人震驚和前所未見，促請國會以及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追究北京的責任。北京當局一直否認有侵犯人權的行為，又指所謂強迫勞動的問題是美國等個別西方國家憑空編造的世紀謊言。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79，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4，人民幣6.476，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8,700，升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1.77美元，賣出1,852.67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但係部分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聽日日間和暖，稍後風勢增強，星期日顯著轉冷，下周中後期有雨。依家氣温16度，相對濕度64%，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咧，近住青朗公路快線咧有交通意外嘅，現時一帶就擠塞噶。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朗公路快線有意外。另外咧就近住汀九橋支路快線咧都係有意外，即係話屯門公路有兩宗交通意外嘅。仲有咧就係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支路啊。去洪天路方向近住上城嗰度咧有意外，现时嗰度咧系有封路措施，来往方向都系相当之挤塞噶。元朗公路支路去洪天路方向近住上城，因为有意外啦，咁啊现时咧来往方向都系挤塞噶。仲有一宗交通意外，唔系意外，应该系坏车事故，喺呢个新田公路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田河支路咧，之前有坏车阻路。坏车未走，咁啊塞到牛潭尾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田河支路，因为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去到牛潭尾。隧道方面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分手真系你嘅错。 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结识，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烦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失吻，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 Pandora 的新歌是被身边一些因为结婚步伐不一致的情侣所启发的，认为因为这样而分手都没有需要太内疚，所以在歌曲的编排上面有点点控诉的意味。 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 人。 作曲有 Anakin Fu 填词有 MJ Ten， 编曲 Pandora， 监制 Pandora MJ T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Pandora《非理想爱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8:38，钟哥， 喂，阿崔杰同，星期六晚唔好揾我。 星期六晚，即系听晚。 听晚唔好揾我。 点解啊？ 特别系八点嘅时候。 咩事呢？ 好忙啊！ 好忙。 我要好专心做一件事。 做咩呢？冥想。 啊，唔使啊，唔使冥想、幻想咩都唔使。开着收音机又好，开住电视又好，或者你上网都好。 咁真系好忙喎、啊！你三样嘢做紧、啊。 都开晒，即系有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嘅颁奖典礼。 诶、哎，咁你都唔使揾我啦。 点解啊？ 因为我都要睇咯。 系 啦，嗱，听晚咧就有呢、這、一个十大中文金曲收睇啦。咁啊，头先钟哥讲咗啦，即系喺呢一个嘅港台电视31啦，港台嘅网页可以收睇到啦，而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亦都可以同时间咧系收听。各大奖项就会在这个节目之内公布，部分的得奖者更加会有精彩的表演。 今次这个呢可能跟2020大家都会觉得成日都说、哎、好像停了个世界、所以呢今次的口号我觉得真的很贴近到我们，当世界休止时，创意从未停止，音乐从不缺席。 系， 呢个都真系。 音乐说、，music speaks。 系啊，如果想大家即系一起见证啊，即系乐坛嘅呢张成绩表啊，2020嘅成绩表咧、大家记住，听晚啊，1月16日晚，星期六晚嘅8点钟啊，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仲有就系港台嘅网站 rthk.hk 同步广播嘅。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啊？ 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早晨，大家， 哎、今日有啲咩推介呢？ 哇，最近好冻啊，大家，你哋有冇着够衫噶？ 关你咩事啫？唔系咁嘘寒问暖咁样， 唔系我要 关心长者， 唔系关心大家，关心身边嘅人，惊大家冻亲啊。 不过星咧真系好有礼貌嘅，即系好认真地讲，佢系几有礼貌。啊，唔系几有礼貌，即系好有礼貌。以现今嘅年青人嚟讲咧，都真系成日嘘寒问暖，而佢唔系真系做出嚟嘅。 你唔系 sell 嘢啊嘛？ 唔系 嘅，暂时未系。 唔系叫我签单又唔系咁样，即系发自内心嘅呢样，真系抵赚。 乖仔乖仔啊！ 好啦，咁点解我头先咁样问呢？因为我 系有目的嘅。 原来之后。 佢真係 sell 嘢㗎， 賺錯你 啲。唔係啊，呢個係我覺得係對一啲覺得會成日好凍嘅人士好啱嘅一樣嘢嚟㗎。因為咧有時候如果你太凍咧，你著好厚嘅褸嘅時候，你個人會行動不便㗎嘛。咁如果你著 行動啊， 行動不便咯， 係 咯，係啦。咁如果你 聽到佢話佢好行， 行咯，係啊，先講。 唔係我講，唔緊要，係啦，繼續。咁我哋 咩唔緊要啊？我約你喺恒生銀行等啦， 唔係我改正咗。好咁，然後咧，因為我哋著羽絨嘅時候咧，就會好都係好辛苦噶嘛，喐得。咁我要介紹呢一件咧，就係背心嚟嘅。咁呢個係乜嘢背心咧？嗱，我拎出嚟睇，俾 Kitty 睇下先。佢望落去咧，其實係一件羽絨背心嚟嘅。 望落去係乜嘢啊？ 望 就嗱，望落去咧就唔係我成日攞佢嚟做一個例子啊，即係唔係有胡世傑著嗰啲背心，即 係因為阿 Tony 著嗰啲咧比較薄 身啲，同埋即係打波嗰啲背心。唔係 呢件係真係一件羽絨嘅背心， 即係中間有拉鏈嘅。 冇錯啦。咁但係佢同普通嘅羽絨背心有啲咩唔同咧？就一開咧，你會發覺佢我哋背脊嗰個位置咧，佢唔係嗰啲羽絨料嚟嘅。它是一個好一個銀色嘅一個一塊嘢啦。 喺阿星繼續再講之前咧，我亦都提議大家咧。我記得我上個禮拜好似係咧喺一個 Facebook Live 裏邊，當然係喺二台嘅 Facebook Live 裏邊咧，就做咗一個何為一個好主持嘅。咁我裏邊咧就提及過，就話如果當有一個主持嘅時候講冇錯啦， 講冇錯啦，我唔可以肯定或者叫做否定佢一個好嘅主持，但係佢肯定係一個思考得慢嘅主持。咁如果你想知點解嘅話咧，不妨去我哋嘅二台面書專頁睇翻呢個何為一個好主持， 重温翻， 重温翻，你講咩冇錯啦？你咩咧冇錯？讲你就讲，继续讲冇错啦， 真系。好，我唔讲呢个，我继续。好， 啱啦咁。 好啦， 避开佢。 系，唔讲呢三个字咁样。好啦，咁然后呢件衫咧，佢左手边咧，即系我哋左手边袋嗰个位置咧，嘅入边咧，其实有你一个暗格袋嘅。 嗯，一个暗袋喺里边。 系啦，个暗袋系有啲咩嘢嘅咧？入边就有一条 USB 嘅线。 嗯。 咁 USB 嘅線就係咩咧？就係、是、for 你插一啲充電器， 嗯、 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會有啲外置嘅電源噶嘛。咁我哋咧就插咗佢。咁、 嗯、 然後咧，我哋嘅心口位置左邊嘅心口會好型嘅，會見到一個掣嘅。咁、嗯、咧就當你插咗之後咧，你撳實佢咧，佢就會發光。 個掣即係嗰個掣本身就發光。 係啦，個掣度會發光，就會變咗紅色、 嗯、 藍色同埋白色嘅。咁、 嗯、 有啲咩分別呢？原來紅色即係代表佢會開始發熱啊、 嗯。 紅色就係發熱。 係啦，其實呢一件咧就係一件發熱嘅羽絨背心嚟嘅。咁佢入邊咧係就有一條發熱線喺度啦。咁佢除咗羽絨之外咧，佢仲會咧係會有一條發熱線去令到你個人幫你產生多啲嘅熱啊。 嗯， 係啦，咁然後。 你有冇留意到啊？即系无论系翻译小姐同埋我呢个顾客 咧，唔系我唔想打击佢住，因为我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咁你想听边样先啦？ 坏消息先。 坏消息咧，就呢一样就真系一件好耐好耐以前嘅产品嚟。 唔通话流星花园嗰个 系？因为我差唔多十年前去哈尔滨嘅时候， 已经有 咁耐。 系冇十年都八年咯，系、去哈尔滨嘅时候咧，我阿妈就唔知喺边一度咧，就搞咗一件咁嘅嘢俾我。 就系呢啲咁样嘅咩发热。 系啦，咁当时我就同佢讲，会唔会人体爆炸噶？ 哦，即系十年前已经讲咗呢句，会唔会人体爆炸噶？ 我曾经有研究过噶， 系 最多都会烧着噶啫。 系啦，即系因为佢真系你驮住一嚿外置嘅电源喺度啦。咁当然啦，嗰阵时可能又冇而家咁发达，咁、我亦都即系冇而家咁接受新事物啦。咁、最后咧，我就冇着到嘅。 件衫系冇爆炸嘅， 冇爆炸，因为我都冇着过，系啦。咁但系佢真系好快会暖嘅，亦都即系你好贴身咯嗰件事。咁嗰个好消息咧就系，虽然我冇着啦，亦都系即系都发生咗几耐噶啦呢件事。但系我妈咧系好中意呢个产品嘅。 但系你阿妈有冇着过先？ 佢有， 即系有着。 佢好劲噶，佢咪就话：哇，你睇下着灯啊咁样样，即系喺屋企又着，即系总之一动咧就着噶啦咁样。 我都 keep 住着噶。 系啦，咁 啊， 系啊， 佢亦都介绍埋俾我啲亲戚嘅咁样，即系可能。老人家就會覺得哦幾好喎、啊，又輕便。 嗱，除咗咧，即係如果根據正話翻譯崔傑彤講啊，咁阿星你要回顧翻何為一個好主持之外咧，最重要睇埋賭神啊，即係周潤發發哥到賭神、啊。 你個液晶體顯示， 液晶體顯示眼嘅過期啦。 唔係，因為我知呢件其實產品都出咗好耐嘅，咁但係冇乜人知啊。 嗯， 因為我介紹俾我身邊啲朋友嘅時候咧，佢最近嘅事啊嘛。都已經係嚇呢件咩嚟㗎？見到發光咁得意嘅， 咁你要識嗰啲朋友。我再講多個壞消息你聽。 你身邊好多朋友都 唔係樂富街市有得賣。 唔係有啊！而家最近普及咗好多 啊，係啊， 因為係可能呢幾年特別凍咧，同埋而家科技越嚟越發展好咧，呢啲產品越嚟越容易 sell 量產咗啊！咁但係以前呢件嘢咧，其實可能真係我喺你媽媽嗰個時候都係嗰個時候買 十年前 啦，正嘢嚟嘅， 係啊，都係第一代咁樣嘅物體啦。因為而家最近出咗咧係一啲唔係羽絨添啊，直情係一件好貼身嘅馬甲。咁但係佢嗰啲發熱嘅位置咧就多咗好多，因為我呢一件背羽絨咧，其實得五個發熱位嘅啫，即係可能係條頸啊，或者係背脊啊，即係某啲重要嘅部位啦。咁但係而家最新嗰啲咧，係成件都會發熱噶啦。 你咁凍嘅咩？有即係你發冷發得咁交關，成件都要發熱。 好凍啊！最近香港嘅温度越嚟越低啊嘛，我覺得即係呢件衫係對大家都會有一個保障，有一個安全，因為你有時唔知自己著咗幾多嘅時候。哇！你突然間 唔知自己著咗幾多咩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 冇亂，冇亂，冇急， 係 冷靜啲， 唔使驚嘅。 有時候你唔知出面幾多度，但係你著咗咁多衫咧，到夜晚突然間會轉動噶嘛。呢件衫就可以幫到你。 即係你著一件， 就可以開著佢啦。 係啦，你到好凍嘅時候開著佢就可以暖粒粒。 不過咧，根據流星花園今期介紹呢一個十年前嘅新科技咧，我都不得不要喺呢度講一句，公司真係好多謝你嘅付出。 好啦，我睇將呢件衫送俾鐘哥啦。 好啦，好啱鐘哥用啊。 好 俄罗斯人号称战斗民族，如果要同他们做朋友，有时当然交换下礼物就在所难免的了。但是战斗民族送礼物给他们，是不是送刀刀剑剑和盾牌呢？到底有些什么送给他们会激怒他们，千万不要送呢？答完后转头告诉你，刀剑 入门恩怨情风有没有轻重，只要情浓不要武功爱恨两难容，只怕热泪不怕刀锋，手中有剑眼前有你， 同战斗民族做朋友，原来尽量都唔好送刀具、钟表同埋手巾仔。喺俄罗斯呢啲嘅礼物咧，千祈唔好送俾人。例如手巾仔啊，象征住主要帮佢抹下眼泪啦，咁即系有悲惨嘅事发生啦。如果系刀嘅话咧，象征住附近有敌人出现，而钟表系代表分离咁嘅意思。所以如果要送嘅话，喂，我哋香港人梗系送翻啲香港手信俾佢哋啦。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笑下先啦 ，Happy Friday 啊，小白 ，Happy Friday 啊，系啊，大家笑下先啦。啊，见到呢样嘢，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笑？特别系女士见到嘅时候，嗱，话说啦， 钻石系嘛，系咩？钻石啊， 诶，同钻石差唔多。 哦，系咩？ 系啦，不过你听完就唔知啦。我同你就可能会笑啫， 系 唔知道女士会唔会笑啊嘛？咩事咧？ 鉴定一下。 好，嚟 喺英国咧，英国都有十蚊店嘅，咁啊，十蚊店咧都会卖啲平嘢啦，系咪先？喂，最近一样嘢， 十蚊店，我听到十蚊店已经想笑啦。 咁就好啦，最近。要推介同中意十蚊店，因为点解咧？十蚊店最近咧发现一样嘢好好卖， 系 戒指， 哦， 求婚嘅戒指啊！你话心谂十蚊店系啊，原来咧最近咧唔知点解疯传咧喺英国嗰度咧，好多人就喺十蚊店买呢一种嘅戒指，望起上嚟咧咁啊，梗系雍容华贵啦。咁，但系你去一照嘅时候，梗系知道佢系。唔係玻璃添啦， 即係珠耳繩嚟嘅， 膠嚟啊！唔好話珠耳繩嘅，直頭膠嚟嘅咁樣。佢最多有個鐵圈咁樣圈喺嗰度，不過咧佢就有一個半透明嘅膠盒咧，就入住嗰隻戒指嘅。好啦，咁佢哋就話到啦，即係物輕情意重呢樣嘢啊，真係要大家思索一下，到底係物輕情意重定係孤寒咧？啊，英國人佢哋就話到啦，佢哋買咗呢隻戒指之後咧，真係攞去求婚， 哦、 然後佢哋就可以咧睇得到。到底嗰个嘅女士系中意只戒指啊，紧张只戒指啊，定系紧张自己咧？ 喂，其实你呢个心态唔要得、 啊。香港好难啊！香港真系只求婚戒指要大得好紧要先求得到噶。 咁唔一定嘅， 系咯。 我相信有真爱嘅。 你唔见静咗，在场所有男士，包括钟哥。 静 咗落嚟， 系啦。既然崔杰彤都话相信真爱嘅，假如有人同你求婚嘅，拎住呢只十蚊店嘅戒指，你会 say yes 定系冚佢一巴咧？ 咁唔会冚佢一巴，我觉得都要应承咗先嘅。如果你真系爱佢 ，block 咗佢 ，block 咗佢 WhatsApp 先，跟住再同佢讲，我而家唔再用 WhatsApp 噶啦，你搵唔到我噶啦，你喺边度都收唔到我嘅息路啊！ 我觉得咁嘅，佢买呢只戒指咧系应该有佢嘅原因嘅。 唔系啊，好多人买呢只戒指啊，因为大家就系话到咧，原来用呢个方法可以知道你身边嗰个人，当你求婚嘅时候，佢系紧张啲乜嘢啊？ 哇，我觉得咁唔好啊！ 即系如果你觉得嗰只戒指靓，但系虽然佢系十蚊，佢都想送俾你嘅，咁我觉得呢个出发点系 OK 咯。但你买只平嘅戒指嚟试下你身边嗰个系咪一个拜金嘅女人，咁我觉得你本身个人都有啲问题咯。 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内地都好流行噶，今时今日咧喺淘宝咧，你可以淘啲咧林宝车时嘅打火机。咁嗰个车嗰个打火机真係同个车匙一样。咁你呢通常约会一个女仔当约会崔杰同咁样先生。你想 check, 有啲知我咁样。 check 下佢系咪拜金呢，咁系咪拜登？我想讲系咪拜登？ 唔使 check 都睇到个样嘅。 拜登呢期都人气啊佢。 OK， 咁即系部电话啦，隔篱啊，突然间话啊你好啊，第一次见面，跟住摆埋自己条车匙，其实打火机出嚟，跟住睇下嗰个女仔咧会唔会第一时间咧为到你嘅车匙行注目礼，哇咁样，跟住咧态度咧就有少少180度改变，你就知道呢个女仔究竟咧系中意你架超跑，定还是系中意你个人啦、啊？咦， 你呢个方法唔使出动到求婚嘅时候先攞只十蚊戒指、 啊。我喺公司都見到有同事用 Benz 嘅 USB 啊，即 係 Benz 車匙 啊， 我都好似見過。 有冇見過？ 邊個要做啲咁嘅嘢啊？ 唔係，咁佢唔係特登要呃人嘅，亦都唔係睇下啲同事行唔行注目禮。 邊個啊？ 純粹覺得得意啫。咪後同 你講喎、啊，你係保護證人組啊！ 咪後同你講， 我哋好有興趣喎、啊，對於呢啲同事自我信心咁低落嗰啲，要教導一下佢、啊。 但 係 佢好似真係有一條真嘅， 係咩？哦， 所以唔關事嘅。我呢個轉頭講，唔係我想話你。试一个女仔咧，我都有一个真系实例可以分享下。其实佢唔系真系试嘅，佢咧就谂咗一个求婚，咁系我个中学同学嚟嘅。咁佢咧就book 咗间餐厅啦，食头嗰两道餸嘅时候咧、就已经同个女仔求婚啦。咁、咧就送咗一支花，一支玫瑰花啦，同埋一只好细嘅戒指。咁、佢都 say 咗 yes 嘅咁样。咁然之后原来咧到食完餐饭之后咧，就真系有一个乐队、就拉晒小提琴啊，跟住有唔知100支花，仲有一只好大嘅钻石戒指咧，就再送俾佢咁样。咁跟住咧 ，surprise 系啦，咁 跟住个女仔就再期待，喂，一阵车我翻屋企会唔会有4亿朵花啊？同埋一朵头咁大，系人头咁大嘅钻石。 嗰架车系咩车咧？ 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咁样谂啲女人啫？ 我冇啊，我冇咁样谂啊。我睇電視劇係咁樣啫嘛， 電視劇係咁樣去噶嘛， 講出嚟啫喎，我唔 知 咗 去一間新嘅屋企之後就話呢條鎖匙就係你噶啦， 冷靜啲，聽埋個故事發展。 好明顯，我同小白都唔係。咁样谂嘅人啦、 啊， 如果唔 系 我哋，如果唔系唔会成家立室到嘅， 系咯， 系啦。如果真系要头咁大粒嘅戒指，我够胆讲，除咗阿成哥个仔搞得掂，全香港都冇乜人搞得掂。 唔系，咁跟住咧嗰件事嘅发展咧，就系、是、个男仔就系一个 surprise 啦，觉得啊，即系好似玩一下，即系同你开下玩笑咁样。咁当然啦，呢对情人就结咗婚嘅。咁、而个女仔咧 keep 住都讲，就话佢觉得佢个男朋友咧系想试佢嘅，即系佢第一下。送个粒细嘅戒指同埋一支玫瑰花，所以佢话好彩我表现得好得落落大方。如果唔系，佢就会觉得我系拜金。即系如果嗰一下佢黑面咁样，或者佢表现不悦唔应承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唔好用呢啲方法咯。 如果照你咁讲嘅话，我直头我攞十蚊掂嗰只戒指去求婚， 系啊， 然后我冇第二着嘅，我就真系攞呢只戒指求婚。不过我喺结咗婚之后，我对佢好啲，攞翻啲钱做其他嘢。咁佢咪冇一条刺咯？ 我觉得好 sweet 喎，其实我唔知咧，我冇戴有色眼镜去睇十蚊店啲嘢，我真系好中意十蚊店。 我都好中意十蚊店啊！ 系 啊，入边啲系平靓正，系咪先又实用？ 系啊。 咁但系有阵时物轻情意重，同埋孤寒又系一线之差嚟 嘅 喎。 咁你同佢一齐咁耐，你知佢买呢只戒指系因为啲咩噶嘛？即系佢真系冇钱嘅，咁你都要同佢一齐。 咁如果佢又唔系话即系完全冇钱嘅，即系收入都叫稳定，佢都攞呢只戒指同你求婚咧？ 哦，咁可能有第二啲嘢附送咧，可能有第二啲嘢附送 咧。我会相信有佢嘅原因嘅。你同我啲双鱼座讲冇用噶啦，我 双鱼座系点噶？ 我觉得佢点都系爱我噶咯。 我双鱼座系纯爱。 是很浪漫嗰啲啊， 系 啊， 即系麻木咯，系嘛？ 我睇到嘅唔系十蚊，我睇到嘅系佢嘅爱，即系佢一打开个盒。 佢睇到嘅唔系十蚊，佢睇到系佢嘅爱心啊， 系啦， 咁样睇嚟。 啊，点能够喺呢个十蚊店嗰度都真系可以咁样揾到咧？嗱，英国好多朋友咧，佢就真系用咗呢个方法咧，佢哋好正反两面嘅。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可能双鱼座嘅女士多，佢哋睇到嘅唔系十蚊店嘅戒指，系睇到呢个男士跪喺度嗰下眼湿湿， 哦咪系咯， 求 同佢一齐长相厮守嗰种嘅热血， 咪就 系 咯， 系啦。咁但系都有啲女仔就话到，唔系啊嘛，求婚十蚊点。于是乎咧，就有啲人咧就话到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咧，就吓、啊、搞唔掂啦。 诶，阿钟哥有嘢要发表啊，佢听到呢度。 唔通 我而家用一个处女座嘅身份咧，去博出你呢个双鱼座嘅人咁样啊嘛？ 处女座系点样咧？ 嗱、啊，我即系话俾你啫，你咩解释唔到你就归咎星座噶啦。我一个处女座嘅身份，你就系啊，诶。一个处女座嘅身份去博斥翻你双鱼座， 点啊点啊， 好简单。如果系前面有两个男仔，两个你都一样咁中意嘅，一个有钱，一个冇钱，你拣边个？ 首先我唔会两个都一样咁中意嘅，一定有一个多啲嘅。 咁如果两个同一时间追求你，你会同呢个有钱嘅拍拖，同一个冇钱嘅拍拖？ 我觉得我会睇长远咯。佢呢刻冇钱，可能迟啲会出色咧。 你唔好喺度兜圈，双鱼座讲。 我会拣一个我爱多啲嘅。 咪两个一样咁爱， 冇一样咁爱嘅，冇一样咁爱，两个都一样咁爱。 冤啊，避啊！ 两个一样咁爱，即系唔爱。 哦， 唔好避喎， 好劲啊！你呢句两个一样咁爱，即系唔爱吓，好好喎，你呢个爱恨分明喎， 系。 我赞下佢先，唔系我不如咁啦，我中立啲啦。双鱼有双鱼好，处女座有处女嘅好啦，系十蚊戒指有十蚊戒指 啊。我哋 打和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15日是一年的第1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50日。2001年1月15号，网络百科全书计划维基百科正式展开。维基百科名列全球20大最受欢迎网站，亦是全世界最大的无商业广告网站。所有语种条目数量达5500万，特点是可以自由访问和编辑，亦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受到社会上很多批评，其中以条目的质量、资讯准确度、客观性无法提供一致标准，而且能够轻易添加虚假内容、删除正确资讯。估计每月有接近2.7亿美国人浏览网站。1月15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大无畏精神，面对危机会散发出英雄的光芒，懂得从经验中快速学习，但是容易将心神放在不值得关心的事情上面。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纠正网络上的虚假消息是不是一件你觉得值得放时间做的事情？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在我们沉醉网络上资讯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当中包含着糖衣的毒药？ 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5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新界区啊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洪天路啦，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元朗公路左转翻去洪天路咧就挤塞，龙尾喺丹桂村。咁反方向洪天路上元朗公路都受影响，龙尾喺平下路噶。咁重复多次啦。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呢段路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左转返去洪天路啦，入返天水围挤塞，龙尾喺丹桂村。咁反方向洪天路上元朗公路挤塞，龙尾就喺平下路。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对出呢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元朗公路支路去返屯门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咧有两单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咧就系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另外一宗咧就系近住青朗公路。咁好快脆咧，两宗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出九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横跨不同年代、展现不同风格的三十三位男歌手，当下他们同样关注十大中文金曲男歌手金银铜奖会是他们当中哪三位获得呢？ 听晚八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紧。 投资 O2O。 早晨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星期五的早上，我想同你讲，有传美国后任总统拜登计划推出规模近两亿美元的纾困方案，并且就着这个刺激经济计划发表讲话，美股三大指数冲高之后回落，道指收报30,991点，跌了68点，标普500指数跌14点，纳斯达克指数都跌16点，距离特朗普卸任美国总统还有一个礼拜之际，中美关系继续持续紧张，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小米集团的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等九间嘅企业列入呢个中国军方有联系嘅黑名单之中，令到小米嘅 ADR 股价急挫啊，咁要较香港收市价低 6.2%， 咁所以持有嘅散户们星期五都要好好咁去部署同埋留意翻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九点零九分，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好快我哋就会有大壮开咪听啦。不过喺度宣传下先，我哋九点半钟平时就会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嘛。咁今日而家我哋就呼吁下啲电话，大家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去到同我哋留言啦，睇下嚟紧咧会唔会有啲咩日子想同你嘅亲朋戚友送上祝福。送上一个点唱咧，你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会听你嘅电话，同你做一个录音噶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嚟到新一个礼拜嘅大壮开麦 ，Barbie 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大壮麦啦。早晨，大壮麦。 早晨 ，Barbie。 你今日又喺一个神秘嘅角落同我哋对话啦。 哎呀，冇办法啦，唯有奔驰咧嗰句啊，今次咧就匿咗喺呢个区域法院啊，好彩有啲会议室嘅啫。 咁啊，讲下今个礼拜关于法庭嘅一啲议题啊。 嗱，今个礼拜咧，嗱，有接续上个礼拜啦，先讲完话咧，旧年啊，吓，即系啲法官咧，即系职检报率啊，出镜率咧。可能是多年之冠、但是上个礼拜呢就可能是暂时到今年来讲呢同一日呢啲法官照片呢就是出街呢啲手。咁正经啲嘅呢就阿张官呢就星期一走马上任啦。讲返几句嘢咁其中一句俾人哋广为引述就话叫啲法官呢就克制咁样。咁啲人呢就攞住好多嘢讲啦。不过不算总呢就已经有其他就係区域法院嘅法官呢有啲言論咧，又惹起好多討論啊，咁樣啊，咁啊，其中啊，當然阿連官咧就話：，點解黃色口罩咧就不應該戴入去咁樣？咁啊，惹起啲顏色疑雲啊。咁之後咧，阿連官就澄清就唔係純粹顏色，因為咧嗰、那個口罩上嗰啲字樣啊，對政治冇任何偏見。另外一边咧，阿李官咧就话：，点解呢个判刑嘅方面咧咁多啲政客咧诸多说话讲，咁啊搞到咧律政署咧喺度又唔系帮得到啲基层法官啊，咁啊搞到咧就有时候判刑咧都受到啲压力啊，即系引咗一句啊，平常听到啲年轻人讲啲咩帮到你，帮到你系嘛，咁跟住佢就话：，做乜嘢？檢控方你幫唔到我哋啊咁樣，咁另外有啲又話法官投訴數字啊幾多幾多咁啦，咁原來咧講嚟講係一件案就話惹咗好多唔知幾多千，咁啊冇人統計過嗰啲唔係啲咩多點式攻擊咁咧，一次過可以幾多千都得啦咁啊，不過總之就出鏡率哇，法官呢個星期都兩點嚟嘅。如果讲起话啲人咧就批评啊，啲咩司法改革啊，诸多批评咧，咁有时候咧就可能大众留意一下咧，批评人嗰个人咧系啲咩人啦、啊？咁我好多时候攞啲足球比赛做例子嘅，无论啲超级球星啊、球王都好咧，坐喺场边嗰啲观众咧有权作出评论噶嘛。以前嗰啲人话最怕就去花去踢波，而家冇啦。 点解？ 因为嗰啲伯伯呢啲 uncle 咧，一见到唔啱咧，一脚半脚都已经齐声嘘咁样，诸多批评。咁你唔好话喂，uncle 你落嚟踢成点啊？你以前有冇踢过边度？唔好理。批评者咧中意出声。咁所以大家如果见到有人批评C 朗踢得唔好啊，阿美斯啊攞个波攞得唔靓咧。咪睇下批评嗰位系边位咯，佢系咪喺个业界里边咧系都有啲地位啊，做过好多上诉案啊，定系都唔知边位咧？咁啊唔系话咧，即系喂冇乜成就嘅人咧就唔讲得嘢，咁亦都唔系话咧即系有成就一定啱、不过咧就大家最好睇个内容啊，先至作出判断咯。 系都系客观啲啦，睇清楚啲咯。 明显都系啦，如果攞得到嘅话。咁除咗咧就系、司法界呢度有啲事情之外咧，真系嗰啲案件都有喎、有一宗啊紧要啦，对于啲新界居民或者啲土地拥有者 哦，系啊，啲屋起成点都好紧要噶。 系咯，自从几年前咧，即系沈专文法官判咗一啲丁嗰啲咧，就系、坐咗监之后咧，沉寂咗一轮啊，啱啱咧早两日咁啊，之前有高等法院法官认为咧。起丁屋嗰样嘢咧，就有一部分系违宪咧，咁有个司法复核咧，就去咗民事嘅上诉庭，咁跟住上诉庭作出个判决咧，就系话除咗咧认为即系丁屋呢样嘢咧，就冇违反啲基本法啊，都唔算系违宪啊，或者系即使系有啲吓唔公道啊，即系男女都知啦，有男丁先有噶嘛，咁但系咧。最后判出嚟咧，就系不但只系起丁屋呢样嘢，呢个规矩都系其实小型屋宇嚟嘅，即系台湾冇，大陆冇，系得个香港 开 始有嘅啫。之外咧，就连嗰啲咩土地交换嗰啲咧，都容许晒咧，系可以合法合程序处理。香议局就好 高兴啦，见到啲照片就干杯啦，饮得杯落啦，比较真。咁就另外一边咧，就又话要上诉。咁我睇下啊，原来咧啲代表嘅大律师、啲资深大律师都声光熠熠噶嘛。 系， 代表呢、這个申请人即系认为呢啲咁嘅丁屋唔应该存在啦嘅制度嗰啲咧，就Martin D 啊李柱明啦。咁另外代表政府嘅咧就系余玉海啦，就系、是、当红炸子鸡啊，资深大律师啦。两位都好民主噶嘛，一位咧就系、是。民主是不是教父啊啲宣布。另外一位就是叫做民主女神啊余若薇的弟弟。咁有啲人呢个说话呢就话天涯若比邻啊。咁但是马丁呢同埋Ben Yu 呢佢两个就调转。 是 就是比邻若天涯，因为佢两个写字后呢是黐住嘅。咁仲有一位呢就是代表乡议局呢来头不少，之前都提过咧，咁就喺英国咧，国外势力嘅 Look Panic 啊，彭力克，咁佢系出名即系国际咧呢个人权法啊、宪法呢啲专家嚟嘅，咁唔知佢有冇去乡议局饮翻杯啊？咁大家有兴趣都睇下佢著作嘅。不过到而家为止咧，都仲系未系终极审讯。究竟丁屋将来的命运是怎样呢，就可能看埋终审庭的判决呢，等着调啦。 咁但是现在的判决是不是即是说还未动得公主呢， 佢似乎政府的说法呢就说开始隔一段时间呢就考虑接受那些申请啊，就会是去作出评估啊。不过现在今时今日我的有限理解呢，即使是申请丁屋呢，由那些申请开始啊，到得着啊，如果个丁呢又改变主意啊，打算不自己住要卖出去咁样讲嘅话呢，咁要等补地价咁样行，咁前前后后十年八载都有喎。 咁呢十年八载有啲咩嘅改动啊，真係冇人知喎。 係啊，所以啲人好担心嗰啲丁嗰、那个即係、真係唔对佢长命百岁，不要有什么差事啊。总之这些是一个香港特色来的。不过另一方面呢丁权或者是这个这样的私营屋宇这个政策呢，也都是可以拓展开拓新界那些住宅地方的一种泉源来的。 如 果好好利用呢，都好那些地抌在这里做荒地，搞了去又要出去大屿山填海啊。 系啦，都系一个土地嘅来源同埋用处啦，睇下用唔用得着啦。但系 系咁啊，提供咗一啲小型或者系相对平价嘅独立屋咯，咁俾人享受下咯。 系咯， 你知啦，嗰啲出边嗰啲独立屋山顶，即系啱先唔觉意提及嗰啲资深大律师住嗰啲咧，激声啊嘛， 系啊，好贵啊， 冇讲咁多啊，呢啲系讲起都惭愧啫。 好啦，咁我下个礼拜再同你讲噶咯，大壮威。 系，惭愧惭愧，唔该晒， 唔该晒。 星期五的确系太 happy 啦吓，咁啊 happy 到头先讲错咗一样嘢，咁啊唔好意思啊，讲漏咗一只字啫。其实因为咧有传啊，美国后任总统咧拜登嘅计划啊，推出啊规模咧近20,000亿元嘅美元嘅呢个纾困方案啊吓，咁20,000亿美元嘅纾困方案系啦，头先讲2亿，2亿系太少啦吓，对于成个美国嚟讲，咁所以就大家要留意翻啦。不过都要留意啦，股市今日咧会相对波动啊，注意风险位立啦。咁多位散户问。 神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有阿 Ada 喺度。早晨 ，Ada。 系早晨啦，八元好，你哋好啊。 哇，好好中气。晨光 Morning Call， 你有啲咩点唱啊？点唱俾边位啊？你 我咧想点俾我个女个细女 Stephanie。 吓 ，Stephanie， 佢1月24日生日。 哦，1月24日啊？咦， 系啊，我惊打唔到嘛。 哦，哎呀，你啱啊，系啊，我哋啲电话好爆噶，咁 啊， 下个再下个礼拜日嚟噶。 系啊，提早啦。 哦，提早啊，啱啊，啱啊，预早庆祝的都系好噶吓。喂，但系你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先？ 都冇噶啦，我自己生日都取消咗一齐。食饭啊嗰啲咁咯。 你系咪同阿 Stephanie 一齐住啊？ 唔系，佢结咗婚有个女女。 哎呀，咁啊又要谂埋个限聚令啊，麻烦啲喎。 系啦。 咁啊，而家同佢晨光 Morning Call 啊，讲咗一次咧就生日快乐，咁啊准备定咧，即系廿几号嘅时候又再咧就亲自啊。 同佢嚟个 FaceTime 啦，要系嘛？ 系啊，到时睇下限聚令点啦。 吓、啊，系咯、 啊。最好就可以一齐出去食翻餐饭啦。 梗系啦， 又冇啦，系咯。 梗系啦， 孙啊嗰啲又可以一齐啦。 系啦、啊，哥个孙啊得意到呢个面猪仔啊，日日都搣佢啊， 系啊，变咗肥妹仔啊，冇翻到学。系啊，喺视像日日都打俾阿婆婆、 嗯， 又跳舞啊，又弹钢琴啊， 嗯、 又同我玩估下边只手指啊。 嗯，呢啲非常之开心啊！呢啲 系啊， 系 啊，因为今年咧，即系自己又唔好彩啦。 嗯，咩事？ 有癌症。 哎呀， 系啊。 嗯， 前几年咧就乳癌。 嗯， 争四个几月，五年啦，以为冇事啦，点知又发觉系淋巴癌。 嗯， 所以而家咧都系化疗紧嘅。 个天啊，最眷顾咧就系好似 Ada 呢啲好人啊，你放心啊。 我都信啊， 系嘛？好啦，咁啊， 系啊，好， 你点整咩歌俾阿雷雷听？草蜢喎，系嘛？想要？ 忘情心巴舞啦， 忘情心巴舞， 开开心心跳下啦。 哎呀，最中意就系你呢句。好啦，下次约你跳舞啦吓、 啊。好啊，好啊， 多谢 Ada。 点得好啊！呢、這个忘情心巴舞听完真系开心啊！ 诶、嗯，咁亦都祝佢身体健康， 系祝佢身体健康。 最紧要咧，自己开心、乐观、正面先。 系咁啊，最紧要嘅系啦。咁啊，叫我哋笑多啲啊！咁啊，笑人就唔系几好嘅。 嗯， 咁我哋不如笑下自己啊。 嗯，点解咧？ 系啊，因为咧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人喺度回顾下一啲嘅潮流嘢啊。咁、嗯、你知道每十年可能或者每几年一个潮流啦。咁啊，睇翻以前啲相咧都系不堪回首嘅，无论系个样啊、发型啊，抑或是系身上。嘅一啲装备啦，咁样咁啊，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睇下笑一下自己以前有冇都有过一啲过晒时嘅打扮啦。咁、嗯、啊、嗯，其中第一个咧就系一个运动嘅胶手带，五万六色嘅， 系、哦、喎，系、哦， 记唔记得咧？ 你都 曾经有过， 唔系我买嘅，即系系啲赠品嚟嘅， 系咪嗰间快餐店啊？因为咧呢、這个热潮咧就真系由食薯条嗰间快餐店带起嘅，五万 六色噶 系啦，跟住上面咧就印住咗嗰句英文嘅 slogan 啦、嗯，按咩啦系啦，咁跟住咧就为当年咧一啲新就系、是、当年嘅一个好新潮嘅叫做玩物嚟嘅、嗯，即系大家都会带嘅、嗯。我仲记得咧翻学嘅时候咧，好多同学仔都会带喺手，但系咧其实呢啲就唔可以带翻学噶嘛，就攞件冷衫咧遮住佢。 点解唔带得翻学咧？ 咁呢啲饰物啊嘛，咁我哋扑数噶嘛。 譬如即系我阿妈有一条家传嘅金链俾我带住都唔得。 哦，呢、這个咧就要写信咯。 哦， 我自己间学校系咁样嘅、嗯，即系你话唔带唔得嘅，保平安嘅咁样。咁、嗯、你写信，咁老师 approve 咗就得。咁啊，摆明呢啲就唔得啦。咁但系而家你见唔见到街上面仲有人带呢啲胶嘅手带咧、嗯？好啦，咁啊，第二个咧就系火焰大喇叭，唔知钟哥有冇呢个火焰大喇叭咧？讲紧嗰条裤啊， 有梗系有啦， 要有火焰喺个脚嗰度噶。 火焰我唔记得有冇啊，大喇叭就肯定有嘅。 但系大喇叭，我觉得其实都系即系潮流兴一个循环。嗯嗯、有时而家都会兴翻一啲喇叭嘅形状，但系火焰就真系好似唔见有兴。 而家就唔使戴啦， 少就得噶啦。 少系啊，睇下、 啊、 你系着啊定系讲啦咁系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毛巾党啊，唔、嗯、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咧？想當年啊嚇，好多人咧就將嗰啲 monogram 即係少少牌子嘅 monogram 嘅毛巾咧、 嗯， 就係唔係都搭喺條頸嗰度嘅，係、 嗯、 啦，就叫做毛巾黨。其實 而家我都有嘅，開工咪要咁做咯，真係噶。即係開工嘅時候咧，喺出邊跑嚟跑去咧，我就中意攬條毛巾喺條頸度。 但係你係真係有嗰個需要嘛？但係嗰陣時咧係真係因為 冇需要都要攬。 冇需要係啦，就係、是、貪佢有型啊、嗯！因為嗰啲牌子喺曬條頸。 好啊，即係回顧一下，睇下自己曾經有幾咁孏啊！ 晨光追蹤三十一。 刘畅， 阿畅喺度系嘛？ 喺度啊？喺咪度啊？伟伟， 好似喺度嘅。 咦，佢喺好远， 佢喺好远嘅地方。 阿畅，听到吗？ 喂喂， 出咗嚟啦！ 早晨啊， 有啲 delay， 你喺香港啊嘛？ 系啊，我香港好平安添。 系啊，阿畅同我哋玩捉伊恩啊， 系 啊， 好啦，我哋争取时间介绍下有啲咩电视睇先。 好啊，嗱，先介绍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今晚咧即系讲饮讲食嘅，逢礼拜五。咁啊，但系唔系讲食物嘅，今晚介绍一个工种有关饮食嘅。咁就 系 呢个酒店嘅行政总厨啊。即系其实佢要做啲乜嘅咧？唔系净系炒菜咁简单嘅，原来。有好多行政同管理嘢要做嘅，所以今晚就请咗一位曾经担任过呢个职位嘅朋友咧，上嚟同大家讲下佢嘅工作细节，同埋喺疫情底下啲餐厅啲菜单有咩设计好咧。 哦，咁啊可以掌握知识喎，呢个 冇错啦。咁啊，好快介绍埋啦。紧接住今晚嘅九点半有零距离科学，今晚个题目叫做回顾与前瞻之科学。之醫學篇啊，即係顧名思義啦，回顧下醫學咧咁多年嚟有啲乜嘢發展， 嗯、 但係咧最重要係前瞻下咧一啲新療法嘅研究啊， 嗯、 即係譬如乜嘢咧？譬如啲基因編輯技術啊、癌症免疫療法啊、幹細胞再生技術、人工智能診斷等等等等啊， 嗯、 即係聽落都好似唔知咩嚟嘛， 真係要睇咗先識㗎，係 咯。干细胞嗰啲听落好似同蜘蛛侠嗰啲有关咁嘅喂， 唔系干细胞，我哋女士们就会常听， 系啊， 即系讲下即系点样去逆龄啊，系啊，美容啊咁、 哦、 样， 用到干细胞噶啦，美容都 梗系啦， 美容算唔知道算唔算系医学个范畴啊，真系 有医学美容， 有医学美容 噶 嘛， 真系真系好深啊，真系要今晚睇一睇零， 好啊好啊， 去补一补个习啊，咁啊。今晚啊，逢星期五晚咧，其實都係科學一條龍嘅夜嘅節目啊， 科 學之夜。咁去到夜晚十一點，有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咁今晚呢個科學咧，就唔係講醫學啦，講恐龍啊。 嗯， 即係恐龍，但唔知道大家第一嘅印象係啲乜嘢？即係可能都係睇荷里活嗰啲電影咧， 霸王龍 係咯，真係好惡死 啊！速龍 牙尖嘴利啊，即係灰色啊、啡色啊咁樣噶嘛。但係咧，科學家發現恐龍未必係我哋心呢一個形象嚟 嘅。哦，即係有其他樣嘅。 係啊，即係有佢今集嘅題目叫熟雞的恐龍啊，即係顧名思義，其實佢同雞嗰個種好。 我好似聽過話雞嘅祖先係速龍喎，呢、這個講法好似唔知係喺邊度聽過，唔知係咪真㗎啦。 今晚你真係要睇下，真係好科學， 係嘛？ 科學家就話，即係恐龍其實咧，佢哋揾翻啲化石啊，研究翻咧，原來佢好大機會有羽毛嘅、 哦， 即係五顏六色嘅添啊。 係， 但係惡係啱嘅。 咁你都知 嘅，食肉都係啱嘅，似乎啦、啊、咁究竟詳細佢哋嗰個樣係點樣嘅咧？我哋會唔會一路誤解咗啲恐龍咧？今晚十一點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 好啊，可以同埋啲小朋友一齊睇。好多小朋友都中意。今晚留意一下啦，唔該曬阿 暢，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巨業指出，被要求疏散遷至檢疫中心的新田地街20至26号商號大廈，劏房單位較多，又形容劏房地台位置不達標是死症，無法透過簡單改裝解決問題，擔心單位的廁所和去水地台因為設置在不適當的位置，令到每次沖水的時候會出現倒灌和臭味等的問題。他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由新田地街受影響大廈外圍觀察，發現有單位亂駁喉管的情況，估計有單位額外加設3个廁所。他擔心如果劏房單位將去水地台和廁所直接接駁至到大廈的污水渠，但是渠管沒有安裝 U 型聚水器等的裝置，除了會容易有臭味之外，亦都因為喉管斜度不足導致渠管接駁不達標。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4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135宗係本土病例，係本土個案連續3日破百。國家衛健委公布，喺本土個案之中，90宗係嚟自河北，黑龍江佔43宗，廣西、陝西各有1宗。內地至今總確診個案增加至87988宗，單日未有新增確診患者不治，死亡病例維持在4635宗。另外，內地單日新增66宗無症狀感染個案，20人當日被列為確診患者。多家美國傳媒報道，後任總統拜登將會公布涉及19000億美元的大規模刺激經濟方案。《華爾街日報》、CNBC 等美國傳媒報道，拜登在那份名為《美國救援計劃》的方案之中，將會向大多數美國人提供1400美元的現金資助，計劃亦都包括將失業救濟金提高到每星期400美元。延長至到9月底，向幼稚園、中小學與高等教育機構撥款1700億美元。抗疫方面，拜登政府將會撥款700億美元用作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與疫苗方案。報道引述拜登團隊高級官員指出，方案將會是拜登上台之後頭幾個月最重要的支出之一。印尼蘇拉威西省凌晨發生尼克特制6.2級地震，造成多處建築倒塌。路透社報道，地震至今造成3人死亡，幾百人需要緊急疏散。印尼氣象局表示，地震發生在當地凌晨1:28，震央位於蘇拉威西省西部，震源深度10公里，當局未有發出海嘯預警。報道指出，地震造成政府大樓部分倒塌，酒店、醫院亦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損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但是部分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聽日日間和暖，稍後風勢增強，星期日顯著轉冷，下周中後期有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1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23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9.6跌3蚊，新上市的伊度科技是报65.5。腾讯控股623蚊跌6.5，阿里巴巴237.8升2.8，华夏视听教育6.66跌1.68。新上市的稻草红娱乐系报7蚊。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冬令。呢几年听到一个好有趣嘅名词，叫做冬令。冬系冻饮加三蚊个冻，令系年龄个令。意思即系话一啲人，通常系讲一啲女明星，有翻咁上下年纪，但系个样一啲都睇唔出，好似将个年纪放咗入雪柜 freeze 咗。表面上听嚟，冬令系赞美嘅说话，但系赞紧啲乜嘢先？睇唔出你真实年龄系几大，个样望落好后生，仲唔系赞你？但系点解睇唔出你真实年龄，个样望落好后生就系一件值得称赞嘅事呢？因为人好鍾意违反自然咯，违反到自然就叫做叻。生老病死原本系最自然不过嘅事，但系我哋鍾意违反自然，生咗出嚟嘅人唔想再生，年纪大咗唔想老，经常进补唔想病，当然更加唔想死啦。自古以嚟，大家都追寻长生不老，长生同埋不老永远都要黐埋一齐。长生一定要不老，不老先可以长生。我哋好想长生，我哋更加惊老。如果要你两样只能揀一样，你会揀长生但是会老，还是不老不过冇得长生？在我的认知里面，可以长生不老的有神奇女侠、美国队长和倩女幽魂里面的老老，个个都以为自己是神奇女侠或者美国队长，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是老老呢？所以如果你见到一些冻龄的人，你可以叫他做老老。我们想冻龄，就是想留低在自己最风光的时间里面，年青力壮嘛，梗是最好的啦。人好怕未知的将来嘛，留低自己在以前最好的时候，咁咪唔使惊咯。觉得年青就是一切，连个样都要保留在最年青的年代。如果着衫保留在以前的年代就叫做老土，那下次见到人的样子如果没有变到，你应该指着他的样子说你的样子很老土、哦、一块猪肉放在雪柜很多年被人叫做僵尸肉，为什么一个人将年纪放入雪柜就叫做冻龄的舞厅？这些人的样子应该叫做僵尸肉样，美魔女直头不是人。比冻龄更升华的叫做逆龄，停顿咗仲唔够，仲要调转头行。如果你住紧嗰层楼，楼价跌到平过你买嗰阵，唔好叫做负资产楼，可以叫做逆龄楼。只股票跌破招股价，咁就叫做逆龄股票。咁样叫，成个人即刻舒服晒。我哋好怕改变，我哋希望生活永恒不变，我哋希望爱情永恒不变。因为不变应万变，最好是天变地变情不变，最好什么都不要变，停在一个阶段就最好。我阿妈话斋，个样没大过其实是吃晒了些米、啊、我们面上面的痕迹是人生的见证，是进步的一部分。如果学识进步容貌不变，应该看医生。如果容貌有变，学识冇进步，就是懒惰的结果。如果两样都冇变，应该检讨一下自己。两样都有变，咁先至系不枉此生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 想都忘在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着这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处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 崔神厨房之本地农场试下先， 不同的地方可以种植出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食材可以烹调出不同的菜式， 所以想煮一味好餸先要由拣选食材开始， 今次试下冬阴功乌头鱼， 一起来本地农场试下先。 小白，今朝早咧，我就邀请到新记优质水产嘅文哥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 系早晨啊，文哥。 早晨，文哥。 系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啊！大家好。 系 你好。 首先咧，了解一下文哥啦，即系你嗰边咧，平时养开啲乜嘢鱼啊？有啲咩新鲜嘅产品咧？ 乌头啦。有宝石啦。主要都是呢两种鱼比较多啲啦，我哋 系点解会拣呢两种鱼养得特别多咧？系容易养定点咧？ 种都唔系容易养嘅，即系不过我哋都研究咗好多年啦，即系研究有成五六年咁耐啦。我哋即系本地个乌头咧，又有黄油啦，有啲鱼香味啊咁啊。 喂，黄油乌头啊，好香噶，阿文哥。 系啊， 系啊。咁问如果宝石鱼有啲咩特别嘅好味嘅地方喺呢度咧？ 宝石咧都系好味嘅，即系宝石咧，我哋咧都做咗攞嚟蒸啦，又做嗰大条咧攞嚟煎都得，即系做鱼扒。 我做鱼扒， 系都可以煎嘅，即系如果有羹以上啊，羹几两羹嗰啲啊。如果我哋蒸咧，一般都嚟蒸即系蒸果皮啦，又系同嗰啲乌头差唔多嗰个蒸法啦，都系好好食噶。不过油啊多啲，但系嗰啲油好有益噶喎。 哦，鱼油嘛，系啊。咁乌头鱼又点咧？ 乌头鱼多数都系蒸嘅，有食冻鱼又得啦，盐焗又得啦，乌头就好多食法嘅。啊！但系我哋嗰啲乌头咧，就一定系唔同味道嘅啦。即系本地啊，我哋自己用嗰啲乌头咧，有黄油啦，主要啊就仲有鱼香味嘅。 系咁啊，文哥，你头先有提到咧，即系话你哋啊研究咗好多嘅时间去养呢两款鱼啦。咁啊，同出面我哋买到嘅有咩唔同？即系你哋个技术上方面系咪喂嘅饲料啊，或者喂嘅方法啊系唔同嘅？ 应该系料啦、啊。料你问我哋本地嗰、那个即系嗰个土质啦、水质啦，我哋盐龙乌头系出名噶呢样嘢啊，但系配合到我啲料咧就更加靓啦。主要都讲料啊，而家 系我去街市成日咧都系搵嗰啲元朗黄油乌头啊， 识食啊， 识食啊，特别香啊，特别香口啊，呢啲成日以为咧未必系啲料靓，即系会唔会文哥同佢倾偈倾得多啊？ 咁啊，文哥有系咪一年四季都系当做 噶？有啊，一年四季都有嘅乌头啊，我哋啊， 咁养几耐就可以攞出去卖？ 系咯。 一年多少少啦， 咁啊都要年几先至有喎，所以都系心血嚟嘅。 要噶，要一年噶，即系养几个月咧，嗰啲鱼个肉咧个肉质就冇咁靓嘅，比较腍啦。 咁宝石鱼咧，宝石鱼又养几耐噶？ 宝石鱼都要养一年噶， 都系一年。 系都可以话十个月、八个月捉嘅，但系都嗰啲肉质都冇咁靓咯。即系我哋都慢慢养到个时间。老少少咧，嗰啲鱼个肉质比较靓咯。 哇！真系听到都觉得系心机嘢。 系啊， 一年365日啊，文哥吓，日日都去喂呢啲鱼，系咪啊？ 唔怪之得咁香口啊！ 系啊，我哋食嘅时候都真系要好好嗒真啲啲味道啊！ 系啊， 唔好嘥咗文哥一番 心机啊！呢啲真系。 系啊，咁啊好啊，唔该晒文哥啊，今朝早啊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嘅产品啊， 系啊，正啊， 好，多谢你， 唔该文哥， 拜 拜， 拜拜， 好，唔该晒。 好，咁啊，今次咧攞咗一条乌头鱼翻嚟咧，我就用呢个冬阴功嘅煮法啊！ 劲啊！成日咧喺街市咧买鱼嘅时候咧，都会写咗呢几只字：本地乌头。 系啊， 咁你就会觉得哇，咁劲抽，本地有乌头咁样，咁啊真系有嘅。好多叫做养鱼嘅养殖场咧，都有本地自家养殖嘅一啲乌头咧， 真系非常好嗱、啊。因为我自己咧，真系比较少喺屋企煮鱼嘅，因为又觉得多步骤啦。又要批嗰啲鳞啊，系啊，去嗰啲内脏啊，咁样。咁但系咧，呢条乌头我觉得系值得嘅。咁今次呢条乌头鱼咧就好大条啦。 系。 咁我煮完之后发现咧，佢嗰个肉咧真系好有弹性，同埋好滑啊。 喂，你系用咩冬阴功？即系你本身系买汤包式嘅冬阴功啊？定还是系真系汁料咧？即系每样都汁。 我有汁料嘅，汁嗰啲香茅啦，嗰啲柠檬叶啦，咁都有汁料嘅。咁不过当然你都要落啲冬阴功酱落去。嘅系啦，咁啊落啲椰奶啊咁啦，哇，觉得好正啊！因为嗱，好多人食鱼咧都会话啊，因为柠檬蒸乌头啦咁样， 或者盐焗乌头咯，将石子跟住哇，将条乌头咧怼爆晒啲盐，跟住咧就焗咁啊焗熟佢。咁你知连我哋啲懒人咧，连个轮都唔使起嘛，因为你净系食入边白色嗰啲肉嘅嘛。因为乌头好少人食皮嘅，相对嚟讲啦，系 咁我今次咧就用咗呢一个煮法，我自己都几中意饮冬阴功啊。咁啊有时。去嗰啲泰國餐廳咧，都會見到有呢個冬陰功烏頭魚咁樣，咁啊好少自己出街會食嘅。咁啊今次咧得到呢條烏頭魚嘅時候，自己整咧發覺，哦原來都比想象中容易整喎、 哦。 你又估唔到哦，喺屋企都可以整到餐廳咁嘅款咧。 咁勁，爭嗰個碟啫喎，爭泰式餐廳 嗰、那個爐啊，係 打橫嗰、 啊、 個下面有啲火、 啊， 其實彈住嘅啫嘛，佢都唔係太嚟幫你燒著、啊。 喂唔係喎，我真係攞打邊爐嗰個爐咧嚟到煮住呢條烏頭魚。头鱼咁啊！食完条鱼之后咧，那个冬阴功汤继续要嚟录下其他嘢咯。 正 啊！呢、這个煮法都唔错、啊，我觉得。 咁啊，即系可以留意一下多啲唔同嘅本地啊，嘅一啲农产品啦、啊、鱼农产品啦、 啊， 都可以睇下啦。 咁啊，头先听到访问都知道啦，我哋本地嘅鱼农业嘅朋友咧，真系好花心机啊！你食一条鱼，原来哇，真系养足一年啊！你谂下，每一日都为佢食嘢，系啊，所以真系鱼骨都唔好剩啊！ 系啊，抡埋啲骨啊，仲要讲啊，沙瓦跌级啊，因为咧系 泰 式噶 嘛。 喺度同大家讲埋转天未送所需要嘅材料：乌头鱼一条，鱼露两汤匙，热水一公升，香茅两条，柠檬叶五至到六片，南姜一塊，紫天椒一至两只，青柠汁少许。冬阴功汤料一包，椰奶少许，糖两至三茶匙，泰式辣椒膏一汤匙，这个可以加可以不加，另外可以加埋半盒瘦珍菇。最后提埋大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改了在网上举行，大家可以上去网站www.farmfesthk.com 上去了解多些详情的。 我的享乐时代， 你觉得咩叫做分享啊？ 咩叫分享？即係有好嘢嘅时候，唔係淨係自己享用囉、要话俾大家听。如果有嘅呢、就一齐用一齐试。 你觉得而家嘅分享同以前岁月嘅所谓分享呢，有冇唔同呢？ 梗係有啦。 有咩唔同先？ 而家喺网上面撳个掣都可以分享㗎嘛。 就係呢样 㗎。哇，几驚，我驚你考到我。 你个唔觉得而家嗰啲所谓分享呢，其实儿戏咗好多。 撳个掣我 share 咁样。 其实冇乜成意。 post 咁样 ,share 个 live 咁样。 咁其实我就好少做呢一样嘢。因为我系叫做咩旧年代嘅人㗎嘛，旧岁月成长的人呢，我哋对分享呢，我哋真係好嘢先会同人分享㗎。即係我真係觉得好，我咪分享囉。唔会话啊！你食啲乜嘢？我今日喺食緊個 tea， 分享一下先。或者今日喺街見到有件衫好靚，分享一下。好隨意咁樣嘅。 係， 即係我會係好保守嘅。 而家嗰個咧擺上網都叫做分享，即係俾你睇已經叫做分享咗啦。 嗱，關於呢一樣長談咧，留翻下個星期五。 九點半鐘梁榮忠長達。因為琴日咧我都忍唔住，咁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咧我就分享咗少少嘢。 嗯， 就琴日我食咗喺一間。好老字號，我自己鍾意去，即係以前啦，以前嘅歲月好鍾意去嘅一間茶餐廳，咁、就食一個菠蘿油啦，咁飲杯熱奶茶，嘩呢啲即係香港人嘅精神嚟㗎嘛，一個 tea time 有個菠蘿油，飲杯熱奶茶， 你簡直就係做緊九點半鐘梁榮鐘啦， 嗰一樣嘢。跟住呢嘩頂唔順啦，我擺低台邊，我即刻影張相分享俾 神光嘅隊員， 隊員係跟住呢隔咗唔够两分钟，我相信系嘛？跟住我就写咗一段文字出嚟， 感性，感性，好感性。做咩事啊？我都想问下你噶啦。 啊，好随想，我个题目就叫做随想。 系。 咁后边咧就当然咧，由我见到呢一个菠萝油同杯热奶茶，到我摆入口之后，嗰种反差。 哦，即系你见到都仲系觉得好靓，因为我见你张相都几靓，像卜卜咁样样。 见到我未摸到嘛，我只系见到，即系你知道我学你哋即系分享嗰啲啊嘛，一见到即刻影咗先啊嘛。但我都未闻到，未掂到，我已经分享 了。 我谂住啊，都冇乜甩碌噶啦。咁、殊不知一去到攞上手，一揿落去，咦？点解个质感唔同咗啊？ 你揿个包。 当然要按一按，你不用隻手指按，你都可能拿隻叉按一按，按一按它、真的不同了。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所谓菠萝包，我不要说菠萝油、比较实一点， 现 在这个呢很松、 那松不是好吗？松软嘛，面包发得 是啊，但是不用松得那么交关，是吧大佬？即我的人已经肌肉松弛了，我不想看到个包都好像看到自己那样， 一阵风那样， 一阵风那样、由那里开始呢，跟住由嗰個菠蘿包個酥皮啦，裏面個篤牛油細到一隻手指尾嘅指甲咁大啦，咁一路加落去，但係即係所有嘢都唔同咗啊！咁詳細內容下個禮拜講啊。咁、但係我只係預告 定。其實一路都係宣傳緊下個禮拜。 咁所以咧就係覺得回憶總是美好的，即係呢一個少少嘅隨想咯。 好期待你下個禮拜到底都係從呢個角度，定係過咗一個禮拜之後 淨化咗之後咁 樣。係啦，可能會從一個比較開心少少嘅角度去睇翻呢個回憶。 希望啦，好啦，咁剩翻少少時間咧，都兩樣要講講。咁陣間我哋十點十分咧，即係十點答二啦。咁我哋神光都有一個嘅。Facebook Live 二台喺二台 Facebook Live 系啦， 今日讲下我哋嗰啲儿时回忆啊， 我带咗啲嘢翻嚟啊， 我都系，即刻分享一下咧， 唔系带咗啲心事翻嚟，我真系带咗嚿玩具翻嚟， 我都系，咁啊最好啦， 咁啊好啦，即系有嘢睇， 咁阵间呢个就系十点十分嘅时候可以睇啦，喺二台嘅面书专页睇到啦，咁而家即刻讲埋咧就系听晚嘅节目啦， 冇错，星期六晚八点钟啊就会有我哋十大中文金曲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啊，咁各大奖项就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公布了，大家可以怎么看呢？就是收看我们港台电视31或者上到去港台网页那里看啦。同时间如果你是揸紧车的，也都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收听到的节目的。 如果大家想见证着这一张乐坛成绩表，记得听晚是听晚的晚上八点钟，无论你哪一个渠道你都应该可以听到或者看到的。 是啦，不用 work from home， 我们就一起 watch from home 啦。 咦，系喎，都系嗰几个英文字， 都系嗰几个英文字啊！记得收睇啊，听晚八点钟啊。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在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神光世界，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